管制检测是有效的工具。不过香港的检测能力是否能够应付是一个关键问题，特别是最近华大基因在采样实验室内处理样本仍然有问题未能够解决。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33948点，跌111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4193点，跌18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766，日元109.03，瑞士法郎0.911，加元1.228，人民币6.468，英镑对美元1.387，欧元对美元1.208，澳元对美元0.776。新西兰元兑美元0.722，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67.9美元，卖出1768.9美元。六合彩消息，今期搞出的号码是7、9、29、33、36、49，特别号码是41号，头奖冇人中，二奖一注中，每注派161万几。天气方面，广东地区风势微弱，本港地区今晚及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最低气温大约23度，日间天气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1-2度，吹微风。展望星期日天气炎热，稍后有几阵骤雨，星期一仍然有几阵骤雨。现在气温25度，相对湿度8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无论身体几 fit 都好，要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接种疫苗好重要。我哋一直以嚟接种各种疫苗去预防传染病，疫苗帮助免疫系统产生抗体同记忆，将来一旦接触到病毒，免疫系统就会迅速作出反应抵御病毒。呢个系保护自己同其他人最简单同有效嘅方法，大家一定要接种疫苗啊！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人气我取，因为真系好啊嘛！ 有些已经气息逃不出新气候的后遗症，需要斟半杯气清。太多喊声怨声，听不见雪落有声怎压抑，世道不见得太平。 Tommy 呢首 demo 一开始咧就系作俾其他歌手嘅，但系种种原因底下，对方最后冇采用到。到佢做自己嘅 solo 作品，佢仍然好喜欢呢一首歌 chorus 嘅 hook， 于是决定重新编曲，人气我取。作曲何家美 Adrian Fresh Life 嘅 Lock Out， 填词有陈志林，编曲 Tony Why Not Adrian， 监制亦都系 Adrian。 从一滴鲜血逐声挽留，你手的手伴的眼睛。 今个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推介作品之一，何家明《生存模式研究所》。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拔萃南书院郑基恩校长如何令到青少年人懂得面对成与败？ 尤其是在拔萃，我们觉得很重要，你要学会怎样赢，但你也要学会怎样输，或者怎样面对挫折。信任的空间其实是要放一放他们，等他们飞翔一下。 学界创造， 星期六晚9点第二台， 主持钟杰良、陈若琳， 还有创造天团的晓贤，带大家去到拔萃南书院。 心走紧时候，说经典给我一天，地球再转，给你热诚持续发电，人生里满是伏线。 人海里也就遇见。如果你信愿望会于今晚展现，一个剧作情深的虚片。 大人啊， 系 原本今日谂住系开开心心搞 party 噶嘛，仲有咧咧， 系啊， 但我想讲，我原本都好开心嘅，但系当我而家坐喺咪温嘅时候，我手震。 点解啊？ 我第一次按咁多人嘅 panel， 我哋今日好多人咧， 人才仔仔啊！ 我而家唔开佢哋咪住，我哋三个讲先。直播室入面咧有敏大人啦，有溜溜，仲有茉莉嘅，大家好。 冇错，大家好。 系大家听嘅香港电台第二台嘅敏感时刻。 系啦， 头先都讲啦，今日我哋开 party， 点止得系我哋三个啊？有其他人嘅。Hello。 Hello，Hello， 大家好啊！你哋逐一介绍啊， 访问咁我哋而家 系啊，我系礼拜五会出现嘅彭晴 ，Hello。 我是星期三会出现的妈咪啊，庄安怡 Annie 啊，大家好。 跟住有一个不出现的，但突然间而家出现了。不出在咪温啊，不出现，但突然间出现了一个。 是我啊， 是你啊。 但是不应该会出现的彭仔啊。 是啊，彭仔哥啊。 是啊，咁啊，今天我哋敏感时刻呢就是八年啦，但是就最后一晚啦。所以我哋今天呢就成班的主持啊，无论现役的又或者是之前的，甚至乎呢就是没有出现过的彭仔。我们一起都有一致的共 识。不是啊，你没有彭仔，没有敏感时刻这个节目的。 但是他不是我们主持之一嘛。 是啊。 他 是主持大局嘛，但是。 主持大局。OK， 好，阿爷。OK， 阿爷。彭爷。 是啊。他是 founder 来的。 是啊。我们就觉得不如最后一晚的时候不应该离愁别绪的，是不是彭晴？ 没有，完全没有。 是啊，所以我觉得我哋大家一致咧，成班人嘅共識咧，都覺得咧，我哋應該要開開心心。 冇錯， 所以今日就搞一個 party 啦。 係咁啊，呢個 party 咧，咁啊當然唔少得過我哋嘅監製卡文啦，都係陪伴咗我哋八年啦。咁我個心情就覺得好似咧，即係聽日結婚咧，今日咧。即係男人嗰啲啊，今晚我哋可以搞個 bachelor party， 最後一晚狂歡啊！我哋咁嘅心態啊， 我係咪可以亂講嘢啊？終於 唔好講粗口啦，你知㗎。 依間公司最惡係邊個啊？就係唔撈嗰個嘛。我哋呢啲全部可以亂講嘢。 咁啊，好開心啊！因為其實我做咗年幾就快兩年，我未同過敏大人一齊開咪㗎。 哦，係喎。 我今日終於世紀同敏大人一齊坐喺同一間房度啊！係啊， 其實唔止㗎，彭晴同敏大人都係嘅。 係啊， 而家我哋敲个波俾彭晴接住， 我好惨噶，成日都对住茉莉嘅就，大家知唔知啊？ 我难为你咩？ 好多人中意你同茉莉一齐做节目噶， 系啊，系啊，多谢， 系啊，冇错。咁啊，今晚我哋都相遇啦，好似啲木星、土星嗰啲，系啊，一齐全部冚烂都相遇晒。除咗我哋之外咧，仲有啲曾经做过敏感时刻嘅主持咧，其实都喺度嘅。 系咩？请边个啊？ 一阵间就会出现噶啦， 一阵间先出现啊？ 系啊， 我谂都谂到啦，我除咗你之外，我拍多一个嘅啫嘛。系啊， 系啊，佢系 Kitty 啊，一阵间大家会听到把声，大家唔好以为即系朝头早听到佢之后，佢而家就即系瞓紧觉咁样啊，佢好好啊，即系而家都会继续留守喺度嘅。另外都会仲有其他唔同嘅元老级或者我嘅前辈啦，都喺敏感时刻度嘅， 系啊，有元老级噶， 有啊，元老级啱啱同我挥手添。 系咯，其实最早期第一代敏大人系拍咩人呢？ 你系拍边个啊？ 第一代咧就咁，當然監製卡文啦，佢係常在嘅呢個 Evergreen 嘅。咁林子維啦，咁啊仲有咧，即係一位咧就已經過身噶啦，成哥咁樣。咁啊，但係咧即由第一日到而家咧，我即係覺得有 有一種奶媽 feel 嘅。咁當然阿 Neil Neil 啊，同埋阿彭程嗰啲，就已經係大個仔大個女噶啦嚇。咁啊，但係都有幾代嘅主持人啦，林子維啦，咁啊跟住係阿 Kitty 啦，跟住茉莉啦，咁樣 私分啦， 私分啊，私分啊，私分啦，唔好意思，唔好意思， 揾大人唔記得咗佢啦。 唔係啊，即係證明咧，即係咁多代嚟講咧，證明咗咧，即係兩件事啦。第一件事就係揾大人，即係能力好強咯。你哋走曬啦， 係， 仲要個個性格都唔同啊，佢都湊得掂， 即 係 咩人都夾到啊。 係啊，咁啊，同埋今日咧就我哋最後一晚，咁我見到阿茉莉咧就喺度主持大局，其實呢樣嘢已經令到我感動啊。係 啊， 係啦，我諗阿彭程最知點解噶啦。係 你兩個係咪一開頭想整喊我？我明明講明今日要開開心心， 我仲好開心， 你可以開心喊噶嘛？ 係啊， 有 happy tears 噶。睇住你長大咁樣， 係睇住佢長大， 佢身形都長大埋添。 我瘦翻噶啦， 係啊，即係感動你可以即係點樣啊？而家我哋咁多人喎，係咪？即係喺你嘅手上俾你推上拉落喎。 係， 咁係咪即係我而家突然間聽到啲唔滿意嘅説話，我可以散 位啊？係啊， 我 哋試下咯。係 啊， 即係而家其實咧，有一個點啊？本來好似唔係好有信心嘅女仔咧，而家咧佢做到一個 everything under my control 呢、這個呢一個咁嘅姿態咧，我覺得真係草蜢仔你可以落山，嗯、 真係㗎，係 啊， 多謝啊！ 你唔可以問下其他前輩啊 ，Neil Neil 啊，彭程啊咁樣啊， 你問彭仔啊， 彭仔啊， 不如你逐個講啊。 唔係，我覺得我咧再需要就係喺品味方面就繼續提升就得㗎啦。 而家講好嗰啲嘢啊！ 即系你對咗我咁耐，都仲系唔系提升得好多，咁我都有少少汗顏啊！你明唔明啊？ 其他嘢進步咪得啦，都有少少進步嘅。 系啊， 系啊，五晚里边其实都真系诶，对多谢茉莉要吓喺呢段时间系咪 Annie 帮手主持大局啊？其实都嗬， 嗯嗯，系啊，我都睇住阿茉莉咧喺度成长中啦，即系佢同我咧讲唔讲得噶？ 得讲得， 我哋同一个生肖， 你唔做噶啦，你咁乜都讲得噶。 我哋咧，我哋倾向咧都系比较咧，比较系我哋啊，我哋其实似噶， 同埋夹噶， 系啊，我同佢同一个星座噶。 但我發覺咧，佢而家已經咧向前邁進咗好多啦。我而家咧覺得佢鞭策緊我，我見佢即係喺咪後好努力去進修啦，揾一啲嘢學啦咁。咁我覺得呢樣嘢咧已經係跳出咗佢嘅框框。我覺得所以即係近朱者赤呢樣係啱嘅，所以黐得阿彭程啦，同埋阿敏大人多咧，同埋阿 Neil 全部都係啲好勤力嘅人啊嘛，係嘛？所以唉，即係我都好擔心，即係我如果離開咗你哋呢啲咁年青又咁勤力嘅人，我真係會繼續撇落去咯。 我哋私底下會再見嘅，你明噶？係啊，阿彭就係喺度笑笑咩咧？ 喺度度緊個新節目噶啦。 不過講真嘅，我喺喺呢一度啦，我反而不如咁播我首歌先啦，既然你嗰個，因為其實咧今日都希望大家咧每人都揀咗一首歌咧，即係大家想播嘅歌，但係我講明嘅話有機會先播，因為唔知咁個時間。不過我喺呢度我都好想講嘅就係，我真係好多謝曬咁多個陪伴我嘅節目主持，因為你哋每一個人咧，其實某程度上我喺你身上面都學咗好多唔同嘅嘢。以前嘅我可能就係低低能能啦， 有淚光， 係 唔好喊住啊！ 以前 始就 唔係咯，以前嘅我就低低能能啦，乜嘢都唔識嘅。咁同埋就 而家越嚟越犀利啦，個人係嘛？ 唔係咁講，唔係咁講，係因為我原來有好多嘢自己係唔足夠，而自己都未必會知啊。我好記得我有一日同敏大人讲，我话我睇新闻，我以前觉得好笑嘅，我觉得我睇好多新闻就得啦，我就已经系长进紧我自己嘅知识啦。但系其实有好多嘢唔系真系新闻上面先有嘅知识嚟嘅，有好多其他方面书本或者好多唔同嘅人物啦、名人啊，有好多唔同嘅事，你都可以增进知识嘅。咁呢一样嘢系令到我觉得我自己喺呢年纪里面短短地，我系好快速，即系连呢个我自己都觉得，哇！我都点解会识嘅呢啲嘢？即系我好记得敏大人讲完啲细菌啊嗰啲啊疫苗啊嗰啲之后咧， 我解释咗嗰四只疫苗嘅制造方法， 跟住我就成日走扮劲走去同人讲，但系当然我就系讲半桶水啦，唔识嗰啲 skip 咗唔讲嘅，或者唔记得唔讲。咁喺彭程身上面，我真系学咗好多关于 technical 上面嘅嘢，或者一啲關於製作或者可能係開咪上面嘅技巧，每一樣嘢每一個人，阿 Leo 又會教我好多嘢啦，人生上面啦，同我傾偈又開解我啦，跟住之後阿 Annie 啊，直情啊，好似我朋友咁樣嘅，不停幫我噶。佢私底下我知道你其實係叫 Kitty 幫我拗。而朋友嘅，講啲嘢出嚟，即係呢啲我全部都我係知嘅咯。我知道身邊每一個人都成日阿棒更加在心中啦，嚇喊喊，係啊！即係所以我想講嘅就係、是，我原來不知不覺間有十幾年嘅定咗位，一個乜都唔識嘅下巴。原來我係有第二個自己。 哇，係喎，佢而家唔係下巴啊！ 我又唔係㗎。 其實你哋每一個人喺敏感時刻，冇一個人係用下巴嘅呢一個方式。 嗯，係啊， 對手係要平等先好睇。 我哋係平視嘅， 係咯， 係啊，係啊，所以我原來喺呢度，我發現原來有好多一啲，即係我都冇諗過可以好 lady 㗎。 即係證明之前嗰班男人蝦你咯。 係啊，我就係想講啊，我又要反擊啊！係啊，哥，真嘅，真係多謝曬你哋，你哋令到造就咗第二個嘅彭詠儀出嚟咯。 你而家要上馬㗎啦，你記住啊！ 但是我决心不再迷茫，从来没计算，从无自控。分手的一刻，我便看透，如同向没法，孤单境界中，让负累再加，心也无用。在余下旅程，谁会趁我星火千百种？这一刻，连那自己没法。海阔天高已经超过了想象，愿每天悠然自得，觅我的新方向，可不可以共处欣赏这一刻？原来自己没法一样，不再拖拖延日久未付清的账，愿每天悠然自得，觅我的新方向，从开始为昨日摔倒。但是我今天不再同样，还重拾理智，重寻路向分手的片段，我未会想，如同恨没法，孤单境界中，让负累去加，心也无用，在余下旅程，谁会赠我星火千百种？这一刻，原来自己没法。海阔天高已经超过了想象，愿每天悠然自得，觅我的新方向，可不可以共处欣赏这一刻？原来自己没法一样，不再拖拖延日久未付清的账，愿每天悠然自得，觅我的新方向，从开始为昨日摔倒，今天要赶上。再拖拖延日久未付清的账，愿每天悠然自得，觅我的新方向，从开始为昨日摔倒，今天要赶上。 完完全全咧，可以令到我变咗第二个彭詠儀，一个不一样嘅我。啱啱听紧嘅张柏芝嘅歌曲啊。继续啦，我哋香港电台第二台嘅敏感时刻啦，直播室面有超多人，我唔做紧讲啦，等佢哋讲嘢嘅时候，自己可唔可以讲自己个名字？ 冇错， 系啊，溜溜咯， 系，好啊，到我啊，其实咧。 我就加入咗敏感時刻唔算太耐啦。咁、嗯、就當初我其實係嚟做替工嘅啫、 嗯， 就替阿敏大人，因為敏大人要拍戲，咁、嗯、就替咗三個月嘅啫。咁替下就變咗又做咗咁多日咯。咁、 嗯、 其實點解又要我留低咧？我想請問 呢、啊這個問題嘅， 多謝敏大人。 同埋我可能仲有尾巴，因為我係出出入入啦。 敏大人係忙嘅，其實我繼續可以喺度頂佢啦。咁、嗯、其實我都多謝電台同敏大人同埋大家俾個機會我參與。 嗯 電台的工作的、 嗯、 因為你知道、歌影視的幕前幕後我都有參與過，在娛樂圈、嗯、都有做過很多不同工作，但是廣播界我真的沒有參與過，從來這麼多年入了行、 嗯、 我覺得啊，成日都不知道廣播界入來做電台的 DJ 主持會是怎樣呢，終於多謝敏大人和你們給個機會我可以參與到試了、 嗯、 我就完成了我歌影視播這四個樣範疇我都四妻我都做過啦，咁我就好光榮地，你明唔明喺個娛樂圈係啦。好开心咯！ 你真系好 talented 啊！仲要咧，其实溜溜嚟到呢度咧好攰噶，因为我哋所有嘅众女主持啦，或者所有嘅众主持们咧，都不停喺度叫溜溜，溜溜你可唔可以帮我哋执下我哋嗰啲造型啊嗰啲？每一个一叫溜溜都系咁讲。其中一个咧，我相信咧，佢系我觉得我思仪佢系想咁做，所以佢先至极力主要地我叫溜溜入嚟做啦。嗰、那个系鹏仔， 啊多谢。 你系咪因为想改造型，所以叫阿溜溜入嚟做咧？ 是啊是啊是啊 但是从来未被我改造过，第一样东西要跟你度身先 把尺不准不长啊 为什么你刚才岌头呢，你又有听吗？ 哇咁梗係好啦，阿溜溜肯加入我哋敏感时刻，仲要帮阿莫莉，我哋諗咗嚟好巧㗎嘛，即係如果有溜溜喺度呢就可以整个后来真係成为咗呢个 Lady M 㗎嘛，幾、 嗯、 好玩。 但可惜佢一路都未成为 Lady M。 唔係呢个可惜係佢仲未可以钓到金龟。 係啊，我已经做帮佢物色緊㗎啦，但搞掂佢块面先啦，成日烂面。 我最近有烂面。 都话啦，而家做电台唔係靠把声㗎。 係啊，佢就係可以荷爾蒙不平衡失調，所以咁樣 阿嬌啊， 所以就爭咗少少嘢啊！你 識唔識開麥嘅鄭振鵬？一開麥就得罪人， 而家唔使驚嘅我。 哇！你講你仲要喺度做噶？你唔同我哋啊，身份唔同啊，我哋驚噶。 所以多謝阿釘釘， 係我都多謝你啊！俾我完成咗呢個歌影視播嘅心願，我終於參與埋個播啦，好開心咯！ 有冇咩難忘片段啊？釘釘 其實咁時刻第一日。做嘅時候緊張嘅，因為真係未試過 on air 做直播咯，咁即係喺電台，咁電視台就成日都做直播，變咗都有少少訓練就好啲啦。不過又唔慣冇咗個鏡頭影住你咧，我哋好慣以前做直播要留意邊盞燈著啊咁。但係呢度有得好有到好喎，冇個導演喺個耳風度成日同我講嘢咯。 不過其實咧， 喺電視台有咯， 係我都會不停喺你嘅耳邊同你講嘢㗎啦。就正如好似而家咁咧，通常播新聞之前就會講嘢啦。 无事道与你是与非非，继续往天飞，再遁地，在烦乱之中找找氧气，失意能否不提起？糊涂地闯天地，不想要三幅被，只想要随便地、随心的结尾。忙着为明日打算，怎知道只得忙乱，忙着看手表竟不知分秒停转，傻着笑提问点算，我过错不需要点算，无损的可能是分寸，去吧无用计长短，无事道与你是与非非，继续往前飞，在烦乱之中找到氧气，把你像乌龙燃起，糊涂地闯天地，不需要三福气，只需要随便的、随心的结尾。只想有些欢笑嘴脸，名和利都不需刻意盘点， 常为无聊事打算，或会算出一片青天，随便走得笨拙一点，去吧无用计条件，无事到与你是与非非，继续往前飞，再去遁地，在烦乱之中找到氧气，摆着乌龙燃起，糊涂地闯天地，不需要三伏起，都可以迷着路行起。 呢、这个系溜溜嘅最爱啊，最近期 冇错就是、林家谦嘅《神奇的胡桃魔药》，因为我觉得我自己嘅人生咧就好似食咗呢《神奇的胡桃魔药》一样，糊糊涂涂就行到今时今日，就好开心啦！ 入咗嚟我哋节目， 冇错啦， 就系因为咁。 系啊，同埋我好欣赏林家谦咯， 同埋其实我觉得咧拣呢首歌溜溜咧，希望大家都可以开开心心， 輕輕鬆鬆 糊涂得嚟都可以轻松啲去过自己人生， 做人糊涂啲就会开心啲噶啦。 是啊，啱啱听过是林家谦的歌曲啊，歌曲名字叫做《神奇的胡桃魔药》。而、家先听一节十点半的新闻，十点半分新闻之后回到嚟咧，继续都是我哋一个大 party， 敏感时刻的大 party。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十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本港新增四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包括首次出现源头不明的变种病毒本地个案，患者是一名39岁菲律宾佣工。政府宣布，全港家庭佣工必须在5月9日之前接受强制检测，但是如果已经接种两剂新冠疫苗，并且过了14日，可获豁免。食物及衛生局局長陳肇始說，確診菲傭在病毒潛伏期和傳播期間有機會曾經和其他外傭聚會和接觸，為審慎起見，決定要求全港外傭強制檢測。政府亦都正在研究日後外傭申請簽證時加入新要求，包括續約時必須接受新冠疫苗注射。勞工及福利局局長羅志光說，政府確定細節之後會再詳細交代。港大感染及傳染病中心總監何柏良說，今次社區發現首宗源頭未明變種病毒個案，很大機會是檢疫酒店出現漏洞，令到病毒流入社區。加上由今個月開始，不少變種病毒都和新入境香港的外籍傭工有關，因此他認為政府即時要求全港外傭接受強制檢測是有需要，否則外傭在假日進行聚會有機會出現超級群組爆發。何柏良認為要求外傭定期進行強制檢測是有效的工具，不過香港的檢測能力是否能夠應付是一個關鍵問題，特別是最近華大基因在採樣實驗室內處理樣本仍然有問題未能夠解決。港大前法律學系副教授戴耀廷等九人前年因為佔領運動案被裁定串謀犯公眾妨擾罪以及煽惑他人犯公眾妨擾罪罪成，上诉庭三位法官一致驳回九人的定罪上诉，亦都驳回戴耀廷和黄浩铭的刑期上诉。上诉庭认为占领地点改变不代表三子放弃原先计划，运动经长时间酝酿，上诉人应该预知到占领的后果。占中发起人之一的陈建文表示，会研究判词再决定是否上诉至到终审法院。 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33,887点，跌172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4,191点，系跌19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767，日元109.06，瑞士法郎0.911，加元1.228，人民币6.468，英镑对美元1.387，欧元对美元1.207，欧元对美元0.774，新西兰元对美元0.72。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70.23美元，卖出1,770.74美元。本港地区今晚及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最低气温大约23度，日间天气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微风。展望星期日天气炎热，稍后有几阵骤雨，星期一仍然有几阵骤雨。依家气温25度，相对湿度8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教育局举办多元出路网上资讯 show 2021，对中学文凭试考生、家长同老师好有用哦。 展览提供30多个网上摊位，介绍副学位同学士学位课程、职业专才教育、艺津文凭课程以及相关资助计划同资讯平台，仲有多场直播讲座添。5月28至29号，上 virtualinfoexpo2021.com 网站睇下啦。 香港电台， 我们在乎你。 经常听到呼吁市民去接种疫苗，其实接种疫苗有乜嘢帮助呢？ 帮助就大啦！接种疫苗可以减低传播率，若果全家人都接种咗疫苗，一家人就可以得到保护。除此之外，疫苗会刺激免疫细胞产生抗体，对抗病毒入侵，咁就算感染病毒，严重情况亦会减少。仲有啊，若果有足够嘅市民接种，就可以产生群体免疫，令疫症喺社区爆发嘅机会大大减低，保障我哋嘅医疗系统。 香港电台， 我们在乎你。 敏感时刻的开心大 party， 是啦 farewell party， 你不要说这些名字突然间很大台 那我们都是大台 我们就是敏感时刻 我们是敏感时刻啊直播室里面有很多人但是因为分了两个的直播室的、 没错 所以我们的防疫措施都做足的是啦不用担心 是 的是啦我们 好像做实验那样 是啦 将几斗的白老鼠分了不同房 我和敏大人都隔开 1.5 米的 是啊我们三个都隔开了的咁啊，跟住喺隔離房嘅直播室啦，都係隔開咗 1.5 米嘅。咁咧頭先咧，我都講 喺出邊走廊， 走廊嗰度亦都有 有兩隻白老鼠嘅。 唔係嗰啲係馬騮嚟嘅，即係我哋嗰啲咧動物園經過睇到嗰啲咧，就有而家暫時就有 Kitty 同埋阿彭嘅，就喺個馬騮園嗰度。直播室面就有敏大人啦、Leo Leo 和莫莉啦，仲有隔離嘅直播室有彭晴、Annie 係啦， 你唔數埋佢，數埋佢啦。 仲有咧， 志芬， 志芬 系啦， 李亚力啦， 李亚力加油啊！ 系啦， 佢呢度啊，李亚力 系啊，系啊，系啊，系啊。我今日即係好開心，所有人都喺埋一齊啦。咁啊頭先都講咗啦 ，Leo Leo 咧，即係就最猛嘅就係我仲未學識時尚呢家嘢啦。 咁唔緊要啦，依樣就慢慢嚟啦。 你應該有開心嘢啦， 我有開心嘅，開心。我其實一做呢個敏感時刻係做得好開心，好 enjoy 嘅，因為有個渠道俾我同大家分享啊嘛。咁亦都睇見莫莉有陣時又好窩心嘅。咁你知我成日都會做好多功課啊，諗下啲題目同大家講啲咩嘢。莫莉就話：，我預備咗啲功課，等你唔使咁辛苦啊。咁即係佢會好。 好窩心幫我準備咗啊，咁啊又提我啊，咁做啲乜嘢啊，咁我覺得睇住我咧係長大，同埋係好關心人咯。 係、 啊， 多謝、啊、 多謝你嘅依樣嘢。 其實呢 part 係講你嘅，做咩突然間又變翻 咁？咁最早期咧，嗱我拍你就有 Kitty 嘛，咁、Kitty 又靚女啦，我同 Kitty 喺潮流方面就夾啲啦，同你比嘅話。即係喺嗰啲知識方面，咁啊講嘅嘢有時摩咧就會啞咗咁望住我，點解、 啊、 發覺摩咧而家越嚟越搭到嘴喎？ 係 係咯。 我特登因為你哋啊睇咗 Emily in Paris， 我成日都講呢一個。 係啦，我同 Kitty 成日講啲美劇，阿莫莉就唔知道我哋講乜嘢，完全冇睇過。咁而家越嚟越睇得多啦，即係證明你開始要進步。 你睇皇冠㗎啦，好犀利啊！啲英文 係 啊， 英國英文嚟㗎。係 啊， 啊，所以其實我覺得咧睇劇咧，亦都係令到大家有共同話題。咁啊，亦都涉獵咗唔同嘅劇啦。因為之前咧，我就頭先都講啦，我就係睇呢個台劇啊、港產劇啊嗰啲嘅。咁跟住之後咧，阿彭晴咧都會教我睇一啲嘅美劇或者外國劇劇嘅，又或者一啲好得意嘅新聞都會同我哋講嘅，係、啊， 係，多謝你俾機會我，係 啊，你哋玩嘢 對 唔住各位大姐大佬， 唔係即係係啦，阿 Nell 都做咗 年幾兩年啦， 年幾兩年啦，係啊。咁我就最短時間，我相信喺呢個敏感時刻嘅團隊當中啊，我做咗半年啦，係啦，不過已經超乎咗我嘅預期啦，其實都已經啊，咁啊非常多謝即係各位先多謝各位聽眾先，因為走進呢一個敏感時刻晚間嘅聽眾啦，可能即係比較有啲習慣性嘅，可能啊聽慣邊個喺度啊，咁啊突然間多咗一把陌生嘅聲音啦，可能都需要啲時間習慣，所以咧首先要多謝啲聽眾嘅包容先，多謝。你哋吓咁多年以嚟支持敏感时刻，咁我哋经历咗好多唔同嘅改变啦。咁我都好开心嘅。咁啊，正如好似敏大人所讲啦，或者咁多位所讲啦，睇住摩莉长大啦，见到佢慢慢蜕变啦，吓变成个大个女啦。咁而家可以慢慢独当一面，咁啊下山咁样可以自己走江湖。 喺外表未蜕到， 慢慢嚟啊，俾多啲时间。佢已经比以前进步咗好多噶啦。 你都未睇过最初嚟啊，就睇住啦。 系啦，我就睇住佢由一个女汉子，而家变成一个女人啦。 堪入目个样，全部 咁又唔系，咁又唔好咁讲。系啊，咁啊都好开心啊，同我哋一齐合作，同埋即系我哋喺节目当中做好多唔同嗰啲访问节目啦。我都获益良多啦，咁啊要磨合嘅啲时间，大家都要彼此磨合噶嘛。当然都初初有啲猛整嘅，系真系。咁慢慢大家，我觉得系好好嘅啲时间，真系啱啱好。就系、喺大家最开始觉得，我哋开始有默契嘅时候啦。咁啊，大家可以即系啊，我哋又要分开啦，咁样即系好似人生当中又有聚有散咁样啦。喺一个完美嘅时刻，可以画上句号咯。我相信就真系， 我都觉得系啊。即系由即系一开头嘅时候，我系。好唔識啊！我因為我啱啱就係首先學你哋讀個個話齋啦，點樣去做一個獨當一面？點樣可以去同大家唔同嘅人去磨合，或者去一齊做個節目？點樣可以令個節目可以順暢啲呢？我真係完全唔識嘅。我知道呢度大家幫咗好多，彭晴都幫咗我好多，亦都忍受咗我好多， 你都幫咗我好多。 跟住之後，直至到而家真係啦，即係佢一講完一句説話，我知道我自己要答啲咩，跟住我講完啲咩嘅時候。我開始想停嘅時候，佢會點樣幫我補？即係呢啲，我覺得個默契真係因為咁樣慢慢搭出嚟嘅時候，我會唔捨得咯呢一樣嘢。所以多謝我成日都講嘅，敏達係一個我自己嘅好媽媽。阿彭晴就是一个好老师，所以我 佢唔敢叫你妈妈， 我谂住叫我 姐 姐， 系啊， 就系你， 我都睇住佢点样讲嘅，谂住 啦，几死啦 ，OK， 老师都 OK， 几岁 都 OK， 所以但系你唔觉得我， 系啊，你姐姐你好， 你系我好朋友，我已经谂晒，我估 好朋友个 friend 系后生啲嘅， 系啊， 得罪咗我 啦，你得罪敏大人， 唔系敏大人系一个暖妈妈，佢对任何。我讲就算同佢差唔多年纪嘅人都好，佢都系锡我睇住佢锡 Annie， 锡到真系一个妈妈。 我哋咩咯？又咁咩？另外一个大台晚晚妈妈声嘅 系啊 ，Annie 就真系好似我朋友咁样嘅。但系讲翻阿彭晴先，即系彭晴，即系我觉得我喺佢身上面学咗好多，点样可以令自己再更加。嗰、那個叫咩啊？ 咩？ 我突然間唔記得咗個詞語形容。 充實， 唔係 填充。 誒唔係 咩字頭嘅？ 點 一個字？ 點樣高貴啲啊？ 哦，係啊，係 啊，係啊，係啊，係啊，優雅 優雅，係啊。 嗱，你睇下而家即係心有靈犀。 行程係真係好優雅嘅，同埋我覺得有一樣嘢難嘅，即係佢本身都係個媽咪啊，同埋咧，你見佢做即係佢都有電視台嘅節目噶嘛。咁其實我哋佢啲叫扯大攬啊嘛，即係我哋行內人扯大攬啦。即係佢朝頭早唔知係咪六點鐘或者起身， 五點 起身，夜晚又做一個十點， 做到凌晨十二點， 其實係好攰嘅，頂天立地啊，可以 keep 到咁靚， 所以咪咁瘦啦。 系，我特登嘅， 系嘛，顺便我嚟 keep 噶嘛， 系啊 ，keep 下 ，keep 下。 讲每一句说话咧，几优雅， 系优雅嘅。 好多朋友成日都听完节目之后，心机都话：，喂，可唔可以冇咁大对比？你可唔可以学阿彭程优雅啲啊？我吓，我已经好努力噶啦。 其实敏感时刻，一个礼拜五个人俾你去学嘢，你谂下莫莉。 喂，所以其实我唔思觉失调，已经算系咁啦。 唔系，我都喺莫莉身上学咗好多嘢嘅，真系。系啊，咁啊，学到即系其实佢好努力，真系嘅。你当你见到一个人好努力嘅时候咧，其实你都无形中有鞭策到自己，叫自己你都一样要继续向前行。咁啊，大家步伐一致，咁先至可以将啲嘢做得好噶嘛。 死啦！ 喂，我哋今日好似群星拱照彭咏仪啊， 直情系啦。 唔系，我想讲咧，听彭程咁样赞咧。我反而真係想喊嘅，因為其實我唔係個個讚我，我唔感動啊，係因為其實我不嬲都係一個好冇自信嘅人啦。問大人第一日我入節目嘅時候，佢已經打電話同我傾咗半個鐘電話，佢一定唔記得㗎啦。佢就係、是、 我真係唔記得，我做好多嘢。 佢就係估到我幾冇自信，跟住就打電話嚟安慰我或者氹我，鼓勵我。跟住咧咧話個個 Annie 啊、Carmen 啊，無論就算之前啲老前輩啦，我爭啲又講錯嘢先，即係譬如私分啊嗰啲，即係係啊，即係呢啲，即係個個都會撐我。我自己知，但係因為彭程係一個好高要求嘅人。同埋佢要好，即系点讲咧？佢要最对所有嘢都一定会，佢自己都好执着于自己啊。所以我从佢把口上面得到一啲嘅 肯定 嘅时候，我系好感动咯。 咁样，我有强迫症，你知嘅， 我知啊。 哇！我哋呢个节目都有 好多强迫症， 好多强迫症。 我系最冇，系咪反而我最冇所谓？ 所以唔系话你啊，我阿妈咯。 敏大人最包容你， 敏大人是令到我真的很舒服，他真的乜嘢都我是但咯，你決定啦，係啊， 唔係你唔好咁講啦，好似我好求其，大家都咁強迫症 嘅，唔係啊，敏大人是採取嗰種放羊式啊，佢任你放你，你中意去邊去邊啦，你中咗招，你坐咗節嘅時候先話俾你聽呢一樣嘢就係你錯咗，或者你中咗招咯，即係佢係選擇就係你自己嘅錯節，你自己就承受翻，但係佢會側邊安慰你嘅，係啦，而彭程嗰樣嘢就係咧，佢一早已經勒住你噶啦。佢話俾你：嗱，你跌落去懸崖噶啦，你好停啦。 我明，我明，明國際學校同埋 local school 係啊，係啊，所以真係好唔同嘅嘢嚟㗎。係啦，身邊嗰啲就好似同學咯，陪我搖崖。 我係 home school 嘅， 係咯，吸收咗好多日月精華喎。 係啊，咁所以跟住另一個啦，我點解我會話 Annie 好似我朋友咁樣咧？我反而一入嚟嘅时候咧，我一开头嘅时候，我系觉得 Annie 系最和善嗰个嚟噶。 其实唔系，佢咁讲其实跟住就会， 因为我系最冇杀伤力嗰个啊嘛，甚至乎系近乎透明。 唔系，我争啲讲系唔系， 善你啊， 唔系啊，所以我反而嗰阵时咧，一开头嘅时候，我系会同 Annie 倾偈或者黐住 Annie 多过敏大人噶。系啊，咁跟住之后发现原来唔系噶。 好强嘅气场，因为 系咪啊？因为敏大人成日会谂嘢啊，跟住佢谂嘢嘅时候，我试过一次，我要爆呢件事出嚟。我本来我谂过应唔应该爆嘅，咁跟住我最后我问咗个 Kitty 同紫薇之后，我好似都有问个私分，跟住之后佢哋就话俾我听，我之后先个心里面咧就定落嚟。话说咧就系、是、咧有嗰阵时仲要同敏大人未去到好熟嘅，咁一次我同敏大人打招呼，咁敏大人原来喺度谂紧唔知剧本定系工作啲嘢啦，跟住听唔到我嗌佢，跟住之后我嗰阵时好唔～好驚啊！ 嚇，係咪唔中意你咧？ 係咪唔中意我咧？嚇！跟住我仲想死啦！我入佢節目啦，佢會更加唔中意我。 我完全冇咁嘅。 係啦，跟住之後我就係發現之後咧， 印象 系啦，跟住之后我就发现，跟住之后入咗嚟做之后，即系入咗敏感时刻一个大家庭之后，我越嚟越知大家，即系我觉得呢样嘢系令我了解咗好多唔同嘅人啊！我以前就系对住一班男人咧，我真系唔明白女人谂乜嘅，你明唔明啊？同埋事业型嘅女人，你明唔明啊？跟住之后我而家先发现，哦，唔系啊，原来各人即系其实。佢个人系咁，但系唔代表即系佢个心地。 你咁了解男人，又唔见你有拖拍， 太了解嘛就系、是，所以我先叫你所有人介绍。 当你明白咗男人，你就唔需要， 就唔需要啦，系咪？ 啲嘢世上已经有呢个 GPS 啦，揸车系唔识又好 Wiki 啦，跟住你有嘢唔识，你上 YouTube 全部教晒你噶啦，call 到佢嚟都已经睇完一条片。 嗱，我都话咗，所以问大家， 但系要有男人去平衡佢个荷尔蒙，咪可以继续爆仓得噶。 系啊，如果唔系会咩啊？ 系啊，会肥 啊，系啊， 系啊，咁跟、啊、所以我就想讲嘅时候，我就成日都黐住阿 Annie 嘅。 系咁啊 ，Annie 有啲乜嘢？ 系咯，你有啲咩想讲啊？ 系啊，想讲啊，唔好俾晒啊！ 你唔好俾晒我。 我觉得敏感时刻呢个节目咧，系一个唔系如何下，即系系好有爱嘅一个 节目 团队啦，又系一个节目啦。即系无论五晚唔同嘅主题咧，其实讲嚟讲去围绕住都系。愛呢樣嘢咯，咁講翻我其實咧喺而家呢度坐喺三個空間裏面嘅主持人咧，我其實 係 比較耐啲嗰個嚟嘅，係啊，我即係經歷咗咧幾代嘅年青人，係啦，即係最早期嘅凌子維啦， 係 跟住落嚟嘅思芬啦，然後跟住落嚟就有 Kitty 同埋 Kitty 先，然後就再加埋茉莉，係啦，咁所以其實幾代男男女女咁樣，我覺得好似嗱，即係我未至於話係臭女。臭仔咁样，咁但系我觉得佢令 我真系臭嘅，我同卡文， 你哋两个系咯， 臭大 系啦，因为我自己都未系咁识做妈妈吓，咁、我觉得我嚟到呢度真系教学相长啊，即系大家互相教到我，即系点样做翻一个现代嘅妈妈。敏达人有阵时会提点我，跟住我见到你哋呢啲嘅表现咧，我又会。又會翻去覺得啊係咁噶啦， 你哋呢啲咁嘅表現， 我唔會覺得 你哋嘅， 即係我見到而家即係唔好咁大隔膜啊，係啦，咁所以我覺得我嚟到呢度係好有愛，好開心，好似一個屋企咁樣咯、啊。 你知唔知佢哋咁多人咧，咁多後生邊個最難教啊？ 哦，想知喎、 啊，邊個啊？ 不如你哋爆呢啲嘢啊！我想 呢個要問阿敏大人啊。 十一點鐘之後。 十一点钟之后先， 十一点钟之后有三个 出现 咯，派成 绩表好惊。唔系啊 ，Annie 都讲得啱嘅。咁阿彭程都有细路噶嘛，系啊，即系我哋都系妈妈嚟噶嘛，即系见到咧，即系心入边咧已经打咗一个底咧，吓，即系知道啊，而家啲后生系咁嘅，咁我哋要知道自己又点样同啲仔女相处啊，咁样系 系啊，咁啊，所以 咁咧亦都令到可能卡文谂住唔结婚生仔嘅原因 系啊，冇生过 keep 得好啲嘅 ，Carmen 放心。 系 系，你两个咪谂住辣晒所有嘅人，先至同大家讲拜拜。 唔系，但系唔好净系讲阿莫莉啊，阿 Annie 可以讲埋阿思芬同埋阿 Kitty。 系咯系咯系咯，我想听啊呢个， 同埋凌子维啊，尤其佢未喺度， 佢都未入嚟。 一讲到思芬、凌子维同埋 Kitty 呢三个小孩子吓，大男孩、大女孩咧，我发觉咧，即系原来生女好过生仔。 在座咁多位女性或者媽媽，有冇同感咧？ 我好認同，我同意。 係彭程同意。 阿思芬，你自己認唔認同啊？ 絕對認同，絕對認同。我哋都明嘅，我同阿子慧比較難教啲嘅。 唔係啊，我覺得係咧，即係嗱，又突然間 old school 啊！即係我有時見到咧，唉咁問先落嚟嘅，哇！即係好似啲嘢得噶啦， 好彩今晚係最後一晚。 好驚！即係譬如我 嘉文有咩投訴，你講埋順俾。 Sorry 啊，唔好意思，即係橫掂我都唔撈啦。 唔係你講咗你講阿卡文好想講好耐嘅， 但係我想講呢啲佛系咧，原來又冇事嘅，即係嗱。 唔係 ，Annie 冇事係因為有卡文兜住 嘅，又係女啊！ 卡文就係嗰個觀音坐喺度，嗰啲蓮花係兜住啫，係 唔係？所以我就會覺得咧，即係我睇到你哋啲表現咧，我翻到去我好咁扯我啲女，即係原來佢哋佛系得嚟咧，其實你 end up OK 嘅，只要有阿媽喺大廳，即係有呢啲有卡文喺度，係啦，即係你覺得即係做父母嘅可以。即係如果佢犯咗啲咩錯或者有咩咧，其實你都可以掹得翻住嘅，即係唔係冇得翻轉頭嘅，咁係 O K 嘅。咁咪我都個人都輕鬆啲咯，即係冇咁苦。 兜得好牽強啊！ 但係都係覺得一嚟咗 Kitty 啦，跟住第經歷咗兩個人， 係咪舒服曬？馬 騮男孩之後到 Kitty， 我真係爭好遠咯、啊，我好慶幸我生咗兩個女。同埋其實我一早都覺得生女好啲嘅，因為我覺得生女好似真係黐家啲啦，同埋我又唔使咁擔心佢真係要成龍啊嘛，因為你 成鳳咯， 唔使噶啦，女仔即係。好命嘅， 係， 即係我覺得啦嚇。咁男仔要養家啊，又要即係咪即係咩啊咩咩温醜屋咁唔得噶嘛，養唔到老婆咁樣。咁所以你係好大壓力嘅做父母。咁我覺得女只要生得市正，即係唔好太差。即係所以嗱，我咧，我覺得你真係跟靚靚係啱嘅。呢方面唔係女仔最緊要係呢啲嘅啫，真係。唔係啊，同埋心地好。 我哋私底下計，我哋講下 Kitty 啊、思芬同埋老永德噶啦。我哋在心中 OK， 我記住 俾多啲。Kitty 个样唔使担心呢方面啊， 所以心底系好紧要。 你明唔明啊 ？Kitty 个样唔需要担心。 其实相由心生咧，我哋啲老人家越嚟越发觉系咁。你发觉啲人啲样喺度变嘅吓、就唔系因为佢识化妆或者识整容啊，而系佢真系个人咧里边咧，如果系简单善良咧，佢个样望落咧，你都觉得系。望到你會覺得啊，你好想親近佢，係啦，覺得係一個好可以信任啊，同埋會可以同佢做朋友嘅一個人咯。但係如果有啲人，即係面目可憎噶嘛，你一有 氣場都唔好嘅。 係啊，你真係即係見到，即係 feel 到咧，已經唔想望佢前邊。 衰無過犯嗰啲啊。 係啦，咁所以我覺得即係女孩子又好，男孩子又，尤其是女孩子最緊要真係個心。 系啦，冇样貌都要有身材， 但都要同心啊，心 ，OK， 唔系呢个咩啊？嘉宾意见不代表本台意见啊， 咁但系都要平反嘅、我觉得其实都有仔系好可靠嘅，就系、是、例如我哋嘅李亚力， 系啊， 李亚力咧就系、是、证实到俾我睇，其实咧即系我哋呢一 team 人咧真系好啱。点讲星座入面所讲嘅嘢，譬如卡文咧，佢天蝎座噶嘛，佢真系好黑白分明嘅。 好彩冇得罪佢咋，天蝎座。 天蝎咁而李亚力咧，佢就系一个传统嘅天秤座嘅，咁咧佢系。天秤座嘅人俾我感覺真係佢個心理好平衡 嘅。喂，啲人話天秤同雙子座夾嘅喎。 係咯。 係咪咧？李亞力。 系噶， 系咯，我同我呢咪雙子座咯，系啊， 系噶夾噶，我同咩人都夾， 系，因為你壓力真係一個好似湯圓咁樣噶， 咩湯圓， 唔使驚唔使驚，佢對住每一個人佢都會揾到話題同人傾偈噶，佢好勁噶，同埋佢一個最大嘅話題就係電影。 咁當然啦， 即係所有電影都睇曬嘅咧。 咁啊，唔係所有嘅呢、這個世界咁多戲點睇得曬？ 係有啲咩戲你唔睇？ 但係佢就係因為睇電影而阻礙咗佢嘅婚姻。 唔係喎， 慳翻啲時間嚟睇電影。 我係慳翻時間，同個婚姻冇關係。係 咪啊？哦， 係。主要我係唔睇愛情片啫。 啊，同我一樣不相信愛情啊，係咪咧？係啦， 唔係我相信愛情嘅，但係好難睇到一套好嘅愛情片。 咁動作嗰啲， 咁就介紹你一套嚟。 愛情動作片咧， 愛情動作片都睇㗎，動作嘅愛情片有 啊，有逗號嘅或者頓號嘅， 唔使你咩戲種都可以配㗎嘛。啊，你真係點可以咁狹隘嘅咧？ 唔係，同埋我要多謝你阿力啦。咁即係呢個節目咧，即係一至五㗎嘛，其實咧。即係經過八年咧，都係一段好長時間啦。咁當中有好多人咧，就係拔刀傷咗啦。咁啊Leonel 啊，阿彭晴啊，咁同埋李亞力咧，都係一個點講啊？我覺得佢都係一個好朋友，因為只要你需要朋友嘅時候咧，佢係義無反顧嘅，一定係兩葉插刀咁樣嚟幫助我哋。 嗯，仲要李亞力，我覺得最感動嘅時候，我哋突然間有時有啲出錯啦，就喂李亞力，你今日可唔可以幫我手啊？即刻就隨傳隨到， 係 嗰種義氣咧， 佢接近係我見過最 reliable 嘅男人嘅頭三位嘅， 係啊， 好高評價喎！你見過咁多男人， 而且佢仲係鑽石王老五，大家仲可以 冇鑽石，冇鑽石，千祈唔好講冇鑽石。 Cheers to the wish you were here, but you're not. Cause the drinks bring back all the memories of everything we've been through. Toast to the ones here today. Toast to the ones that we lost on the way. Cause the drinks bring back all the memories. And the memories, bring back your. There's a time that I remember. When I did not know no pain. When I believed in forever. And everything would stay the same. Now my heart feels like December. When somebody say your name. Cause I can't reach out to call you. But I know I will one day. Hey. Everybody hurts sometimes. Everybody hurts someday, hey, hey. But everything gon' be alright. Gonna raise a glass and say, hey. Here's to the ones that we got. Cheers to the wish you were here but you're not. Cause the dreams bring back all the memories of everything we've been through. Toast to the ones here today. Toast to the ones that we lost on the way. Cause the dreams bring back all the memories. And the memories bring back, memories bring back your. Memories bring back, memories bring back your. There's a time that I remember. When I never felt so lost. And I felt all of the hatred. Was too powerful to stop. Now my heart feels like an ember, and it's lighting up the dark. I'll carry these torches for ya, and you know I'll never drop. Yeah. Everybody hurts sometimes. Everybody hurts someday. Yeah, yeah. But everything gon' be alright. Gonna raise a glass and say, hey. Here's to the ones that we got. To the wish you were here but you're not. Cause the dreams bring back all the memories of everything we've been through. Toast to the ones here today. Toast to the ones that we lost on the way. Cause the dreams bring back all the memories. And the memories bring back, memories bring back your. 这首歌是 Annie 揀的，为什么揀这首啊？ 哦，因为这首歌呢好听啊嘛，咁同埋最紧要呢就我觉得呢即係由呢一段嘅时间呢的确好多嘅离别发生，唔单止係我哋嘅节目啦，甚至乎我哋身边嘅朋友啊家人啊，其实都好多好多嘅暂别嘅。咁我觉得呢隻歌即係提醒我哋呢，其实无论即係大家天国咩地方啦，最紧要呢都係嗰个心喺埋一齐。其实喺度唔喺度嘅，其实我哋係都係有嗰个大家挂住对方嘅。 大家都会有大家的回忆，转个头继续倾。 同乡社团的原因，重申特区政府有规有矩，同埋有客观标准。24名民主派人士在去年6月4号晚上涉嫌参与未经批准集结等，其中4人黄之锋、岑奥辉、袁家慧和梁海晴承认控罪。法官押后至到下个月6号判刑，表明社会服务令并非适当惩处，被告都需要还押。早前表示考虑承认控罪的朱海迪仍在考虑答辩意向，获准押后至到6月11号和其余被告的案件一并审理。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33831点，跌228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4184点，跌27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767，日元109.3，瑞士法郎0.913，加元1.231，人民币6.472，英镑对美元1.383，欧元对美元1.204，澳元对美元0.772，新西兰元对美元0.717。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70.21美元，卖出1770.73美元。天气方面。广东地区风势微弱，本港地区今晚及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最低气温大约23度，日间天气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微风。展望星期日天气炎热，稍后有几阵骤雨，星期一仍然有几阵骤雨。依家气温25度，相对湿度8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我是陈家乐， 我是汤怡。 用不同的网上服务，又要记住用户名称，又要定期改密码。 只要开设一个智方便户口就搞定。 透过智方便，你就可以登入不同的网上服务，重识自动填表和接收个人化提示，例如交税、交差饷。 即刻下载智方便流动应用程式，完成简单登记步骤就用得。 想了解多啲，上 imsmart.gov.hk 啦。 使用智方便，生活新体验。 如果十分满分，你觉得阿一的大胆指数有几高呢？ 大胆程度应该有四十分嘅，十分入边。因为咧，我觉得佢鬼片又唔惊，系啦，咁我觉得都冇乜嘢好怕啦。我系 Paula 欧子林，想知道我拣阿一定系波胜，记得听实香港电台第二台，今个星期六下昼两点至四点，我是你的后援会。 继续翻到嚟敏感时刻啊！咁啊，头先都我哋都讲咗某啲嘅主持啦，但系咧有啲啱啱先加入嘅，例如李亚丽， 系 电影王子啊，对于我哋嚟讲 咩啊？唔多花名嘅我， 不过真系嘅，李亚丽介绍完啲电影之后，佢真系会令到我系有兴趣想去睇嘅。我唔知道敏大人有几多个电影都系李亚丽介绍你睇， 应该好多啦。 我同敏大人都系互相介绍嘅。 是 有时我睇咗啲好嘅介绍俾佢，佢又调翻转，睇到啲啱嘅又介绍俾我。 嗯， 同埋我同阿李亚力除咗系喺咪前合作啦，咁啊写剧本都合作无间嘅。咁、即系我自己都真系觉得好幸运，识到一个咁可靠嘅男人，男性朋友啊。 系 因为点讲咧？即系喺剧本创作咧，因为其实即系一个古仔嘅创作可以一千万种可能性嘅，但系我哋苏花嘅剧本合作，我哋真系冇闹过交，完全 冇， 即系我哋 争拗都冇啊， 争拗有嘅，有到某个位咧，即系有时佢 feel 到我就爆，佢就会就我嘅。得，写住先啦，写住咁先，即系我哋会咁样写住先啦，咁样。其实翻嚟可能会佢改咗嘅，佢会帮佢写住先。咁同埋佢有时有啲敏僵位，我亦都会迁就咯。 但系李亚力会敏噶，佢敏系点噶？ 佢都会咪有时啲男，即系我就会敏女仔，即系我觉得我哋嘅呢一個組合咧，即係有男性角度，有女性角度啦，同埋我就好中意寫文戲啦。佢就即係我冇即係冇打啲 action 場面，一定係交俾阿李亞力去主導先啦。咁同埋有點講咧？即係除此之外，我哋即係阿 Leon 應該知道啦。其實電影圈你唔係淨係創作，有好多人事關係啊嗰啲嘢咁樣。我覺得呢個我哋又合作得好好喎。那個就變咗我主外咧，佢主內啦。咁有時我翻嚟生下，佢亦都係好 support 咯。即係譬如我哋講話，我同李亞力加埋都過一百歲噶啦嘛， 過噶啦， 真係咁即係 啱啱 完成咗個劇本咁樣因為。我覺得個感動位就係、是，喂，導演捉到幾個錯字，跟住即其實錯字咧，觀眾唔會睇到嘛。嗰、那個劇本只係一個 menu 嚟，咁但係李亞力係用咗三日嘅時間，佢真係因為其實劇本你唔會印製出嚟俾觀眾睇，但係佢就用咗三日嘅時間去捉劇本嘅每一個錯字。咁你要明白，對於一個五十幾歲有老花嘅人嚟講，其實佢唔係就係捉一次，佢真係用出小説嘅方法去捉幾次。即對於我嚟講，嗰種感，因為佢知道我唔係好叻捉錯字嘅。 即係你要好似阿 Carmen 啊、OCT 啊，或者可能阿彭程咁呢個可能會叻啲嘅，即係我係叻創作，但你知道我個人幾冇所謂嘅啦。你求其唔好寫咗個粗口，你唔好鴨子 DUCK， 你寫咗第二個字咁樣我都 OK 嘅。咁但係阿李亞力都好，佢肯。佢係主動去幫我即係完成。 乜力求完美咯？個劇本俾人睇嘅時候就好 perfect 啦嘛。係 perfect 嘅，係好 perfect 嘅，係 咯。 咪呢個呢個都係我諗住保護下佢嘅啫。 保護我啊嘛。 即係既然 保護劇本定保護我？ 唔係保護你嚇，即係既然你俾人 challenge 咁。我冇人唔挺你噶嘛，啱啱先？ 系啊， 咁咪最多同佢斗法咯，有本事你再捉我咯。 系啊，所以我交剧本嘅时候，我系附住，我哋已经 check 咗三日噶啦。我话如果你再捉到一个错字咧，$10我俾你。 系、啊，我哋私底下其实咧，无论同 Kitty 啊，任何我哋全部啦一齐。即係都同見住呢個家庭入面嘅人啦，個成員咧，都睇到李亞力同阿敏大人佢哋嗰種互相嗰種保護對方、愛錫對方咧，好似親兄弟姊妹咁樣。 同埋我哋個名，我叫 Erica 啊嘛 ，Erica Lim 啊，佢叫 Eric Lim 啊嘛， 仲要兩個都姓李。 嗰啲人就成日問我哋係咪兄妹或者係子弟啊？我話我哋唔係，我哋係香港電影界嘅李氏力場。 我哋嘅姓嘅英文嘅串法都唔一樣。 其實我哋唔同姓嘅。系，咁呢个有啲咩补充啊？李亚力， 都系多谢敏感时刻啦，即系叫我上嚟讲下啲电影嘅嘢啦，俾个机会我推广鬼片啊，纵观全香港嘅任何传媒、任何娱乐性节目，都冇一个节目系推广呢个鬼片嘅。 嗯， 咁非常高兴啦，因为我即系自己系比较中意鬼片多啲。 系。但係通常寫嘢啦，或者睇嘢啦，到開咪去講翻套電影出嚟，對你嚟講，一開頭難唔難呢？ 又唔係好難， 係 不過要準備啦，因為有啲以前睇戲睇咗講翻出嚟咧，即係推向朋友度推薦咁樣，咁啊純粹講下嘅啫，就唔使一啲實在嘅資料嘅，譬如導演嘅名未必會全名記得啊，或者個演員係邊個又唔記得啊咁。咁但係去到電台講，梗係要乜都要準噶啦， 係。就要做功課咯， 做功課啦， 系啊， 對於頭先都講啦，即係敏達同埋李亞力會互相 share 啲電影啦，或者一啲嘅電影感覺啦。另外其中一個人咧，嗰、那個人我都知道佢同阿李亞力咧有好多唔同嘅交流嘅，佢反而會介紹翻一啲電影俾李亞力睇，佢係崔傑同， 咦係我啊，原來係我，我出場啦，大家好啊！ 佢成日都介紹嗰啲blink blink 嗰啲俾我睇噶， 你有冇睇到啊？ 十分钟 ，Blink 系咪即系爱情电影啊？ 唔系唔止噶，嗰啲好靓嗰啲 咧 ，Emily in Paris 嗰啲 系，你真系太唔识啦！ 喂，但系我想问 Kitty 啊， 少女情怀嗰啲啊，佢嗰啲系 即系 Kitty， 你明知道李亚力系唔中意呢啲，点解仲偏偏继续好坚持地要 send 俾佢睇咧？ 唔系，我就系要介绍啲佢唔睇嘅嘢啊嘛，佢睇咗嗰啲使乜我介绍咧？系咪先？因为你好难介绍到电影俾李亚力睇， 我冇理由喺佢面前介绍鬼片嘅，佢都睇晒啦。但系真系好开心嘅，即系今晚翻到嚟啦。其实过咗半年冇试过喺呢个时间开麦啊，真系半年 吓，已经半年啦，咁快嘅。 系啊，不过咁当中喺呢段时间，可能咧我就好似冇乜点样再 冇 见 到 啦， 系啊。 咁但系阿莫莉啊、Annie 啊、阿麦大人啊、Carmen 啊等等咧，我哋都有见到嘅平时，咁所以又唔觉得话真系好耐。但系坐翻入呢个直播室咧，又真系有少少哇，有啲回忆嘅感觉啊。虽然而家已经有啲眼。因为成个生理时钟已经 turn 咗啦嘛，咁样咁不过你话讲翻敏感时刻咧，我都好开心，就系话我记得第一日。我係由朝頭早節目調去夜晚敏感時刻噶嘛，係 你永遠 係 最極端噶。 係啦，咁當時咧，佢哋打電話嚟問我，你有冇興趣同敏大人一齊做節目啊？咁樣，咁其實我都冇，我有收線嘅，我話你等我一陣啊，咁我收咗線啦。咁我幾分鐘之後咧，我就打翻去話，好啊，好啊，好啊，咁樣。咁我其實主要咧係想自己即係平靜一下個情緒。 你嗰幾分鐘諗咗啲咩咧？ 其實我乜都冇嘅，咁係純粹呢啲姿態嚟噶嘛。你可能嗰個電話好你反應啊咁樣噶嘛，即係你個心裏面係咁諗。咁我收到時，你俾我諗一諗咁啊。不過好煩，我就打翻。 即係女仔就咁煩啊！你一力就唔會。喂，你四星期四咧，咁講長就好啊。 係啊， 佢冇姿態嘅、 啊。我係咩反應㗎？ 咁冇姿態 係。即係 calm down 自己嘅。咁跟住我就覺得好，即係好開心啦。雖然段時間又唔係真係好長啊，但係咧喺呢段時間裏面咧，即係識咗好多敏達人嘅朋友啦。咁又同敏達人又認識咗啦。咁敏達人朋友包括就在座咁多位啦，即係李亞力又去即係傾下電影。咁 Annie 咧又即係一個好好嘅媽媽嚟嘅，即係又可以傾下啲總之其實係女人嘅嘢，佢都 整嘢食咯， 整嘢食啦，係咯， 好多交流。 但其實我哋啱啱一齊做節目嘅時候都未熱切去整嘢食嘅， 係啊， 係 啊， 都係因為 你同我講整嘢整即係煮餸，我咧就困住你開始焗蛋糕， 唔係困，即 係因為係一唔係一失足唔係即係心似海， 一日後無心似海， 因為你係 一日焗無心似海， 係啊，你出唔翻嚟嘅嗰件事，即係嗰啲爐具嗰啲焗帽啊，係越買越多啊，成個櫃你咪買咗好多。 我而家係啊， 係咯， 但係我覺得多咗門手藝咯， 好似講緊吸毒咁， 翻唔到轉頭㗎啦， 係啊，咁所以我覺得好開心啊！呢兩年幾嘅時間係啊，同埋即係喺呢兩年幾，大家都好似一齊每一晚都會見到啊，或者聽到大家嘅聲音啦。而呢兩年幾又真係會經歷咗好多嘢㗎嘛，喺人生裏面。咁所以其實敏達人又喺我人生裏面扮演住一個都幾重要嘅角色， 有阿媽 係。唔係點啊？ 係阿媽，咁佢點樣幫你啊？ 係傾心事咯，我哋 係啊， 係啊，即係我都記得好記得有一晚咧，我係翻到屋企樓下嘅嗰陣時，咁但係我哋講緊個電話。於是乎咧喺我屋企樓下咧，我企咗成個幾鐘頭。 哦，就我哋講電話。 係啦，跟住咧就因為我費事入 lift 中斷咗我哋嗰個話題。 你嗰陣冇姿態啦，你咪等等先，等我收線打。係 嗰啲 太冇姿態， 太冇姿態。 通常咁嘅情況係情侶先會嘅啫。 係， 你要去到情侶嗰個位先。 唔係啊，同埋你好重視同你講緊電話個人先會咁咯。 係啊， 又或者個電話入面嘅內容好吸引或者好緊要， 係 啊，不過我都好開心認識到 Neil Neil 嘅，雖然咧就唔係話。合作咗好耐，但系咧，我覺得 Neil 咧係一個好有趣嘅人咯，同埋每次佢翻嚟咧都有好正能量，好開心啊！所以嗰陣時每個禮拜二咧，我都覺得唉好輕鬆。 同埋佢其實咧，我哋啲年紀大或者好似阿 Annie 講啦，睇下 Neil 咧係好佛相嘅。佢除咗個眼鏡咧，直頭已經係我話 cast 佢啦，我唔會cast 佢做 designer 或者係 stylist， 做觀音係嘛？ 直頭唔係佢做佛咯，未必係觀音嗰啲。你睇佢耳珠亦都。 系啊， 好有口福嘅。 其實見到佢個樣都好舒服 嘅，係啊， 咁希望可以俾多啲嗰啲 fashion。 係啊，唔係同埋因為我未做過電台，所以我會做好功課先翻嚟做嘢咯。make sure 自己唔好出錯啊， 係 啊， 係好認真嘅 Neil Neil 係，同埋佢真係好多料爆啊嘛，所以頭嗰幾個禮拜我真係覺得好 juicy 嘅，雖然佢要爆嘅料大把啦，仲有係啊，咁所以我都好開心啊呢段時間， 咁除咗阿 Kitty 之外，當然啦，成個敏感時刻入面咧， 嗰個奶媽， 嗰個就係曾嘉敏， 卡文， 卡文都做過一段時間。 係啊，其實我而家準備咗去食吞㗎。 卡文真係曾摩，卡文真係曾摩摩，係咪？ 使唔使整一整個食吞先啊？ 你想唔想要啊？ 要嗱，卡文 hold 一 hold， 回味下我哋。 喂，你哋夠講嘢先，又得唔得啊？唔係，喂， 又講住嘢先。 你記唔記得你嗰時個色吞係點㗎？ 我記得啊，呢個係凌子維幫我做㗎嘛，因為阿敏達人就幫我塑造咗一個黃金剩女嘅形象啦。即係到而家八年啦，八年之後，我依然都係一個黃金剩女。 你覺得係一個魔咒？ 陰公咯， 我要係冇你阿 Neil Neil， 你覺得我係陰公？ 陰公啊！頭先黃金剩女，頭先仲要食黃金蝦。 你明點？你明點解啦？你就明點解啦？ 我已经准备好了。 志伟啊，八十后最想每个月剩翻啲咩咧？ 梗系剩钱啦，敏大人啊，咁啲师奶每餐饭最唔想剩咩啊？ 梗系唔好剩饭送啦。 嗱，咁敏感时刻除咗师奶同埋八十后之外，仲有剩咩啊？ 仲有剩女咯。 逢星期二晚10点至12点，敏感时刻嘅恋爱症候群，有李敏、凌子维，仲有我 Carmen 同大家把把脉。望闻问切， 佢就系传说中嘅黄金剩女啊！ 哇，即系点解卡文你会接受接受咧？ 好可怜啊！ 证明我本身系几放任我啲主持啊，做呢啲嘢。 呢个色吞令我谂起呢个黄金圣斗士。 有好日本嗰啲， 好熱血啊！ 喂，我啲畫面係第啲嘢，點解由你嚟形容出嚟？係咯，咁冇所謂啦。咁凌子維話幫我做，梗係最好啦，唔使我做啊嘛。佢話請我哋翻嚟做咩啫？咁本身 唔係啊，我意思係黃金剩女呢個名，因為對於女仔嚟講，其實都真 係。但我真係黃金噶嘛？ 你係黃金，但你絕對唔係一個剩女咯。 所以嗰陣時佢咪唔怕你講咯。 我覺得你， 我覺 得 而家就唔好啦。 我覺得佢係剩女，但未到黃金嘅年紀。 我唔係啊，問大人話我係少女界嘅奇英啊。 你仲好後生啫嘛，貪啊！ 少女奇英啊， 係我而家好快就係奇英界嘅少女噶啦，係啦，咁所以係啦，八年嚟啦，我都依然係一個黃金剩女啦，都唔知係即係可喜定可悲啦咁，但係都幾奇話呢、這個， 我可以肯定話俾你聽係可喜嘅， 係可喜嚇。 我都係咁話，我都係咁話，係 嚇。咁我當我講可喜嗰一面啦，咁樣可悲嗰啲我收埋佢先啦。咁嗰陣咧，我係啱嚟二台嘅，呢個係應該基本上係我跟得最長嘅一個節目，係應該 Steven 啊、Kitty 啊、同阿子維比我更早就喺呢個二台。咁咧就被獲派呢一個監製嘅工作，竟然話要同李敏合作呢個敏感時刻，咁我就即刻去。做下 research 啦。 search 李敏係邊個？ 李敏呢個記錄喺我嗱，知我好 OCD， 佢成日都話我係好記性嘅，有到某啲位置。咁我 search 下，咦？李敏上一次翻嚟港台做節目，2003年就拍阿程振鵬同埋阿羅啟新咧，嗰、那個節目9个月嘅啫，應該。咁應該都玩下嘅啫， 即係你覺得人哋 track record 唔好係嘛？ 唔 係，即係啲 CV 啊， 係咯，麻麻地 上份工9个月嘅啫。 唔係佢好多嘢做噶嘛，我都知㗎啦，係咪先？咁就諗住啊，好咁試下啦，同埋都冇得講試唔試下咧，知我哋都係任做嘅啫，係咪？ 係啦，你都係循例 check check 嘅啫。 循例 check 咁都要了解下你嘅即係合作嘅對象咁樣啦。咁點知哇，一個唔覺意，我由呢個中年卡的皮幻漂流，我覺得件事係 嗰時少年。年卡、 啊、少年卡，而家变咗中年卡啦吓，咁但系个过程当然即系八年咪一个短嘅时间啦，成个抗战嘅过程吓，有即系嗰只歌咁样啦，喜欢你让我下沉，喜欢你让我哭啦，但系能持续获得糟蹋亦满足咯，呢个系我八年嚟总结嘅感觉。 我冇糟蹋你喎， 咁佢哋三只嘢有啊嘛， 你讲出嚟系我哋嘅问题，唔关你事啊， 系啊，即系好抌，但系我话俾你听，我系唔会改嘅， 唔知啊，可能我觉得系 唔系。我 即刻數入面， 自己好心虛啊！話自己係啦，喺我咪數漏咗，可能係。anyway 啦，即係個過程係同大家一齊開心啦，即係我都係大家背後嘅女人嚟嘅啫。其實開麥都係蹬下腳嘅啫，我都係啦。咁最緊要即係你哋好，所有嘢都係最緊要係你哋好。咁當然個過程裏面好多奇形怪狀嘅事發生啦，一定會有係啦。咁亦都即係，但我又後屘我就為我自己開脱，即係點解我咁抌心，就因為我因為好緊張啫。你如果唔係就我做純粹做一個出糧嘅監製咧，我係可以嘅。但係我話決定話俾大家聽，我係唔會改嘅，所以冇呢禮拜一啲嘢真係要準備好。 禮拜日會俾你㗎啦，得啦。 係啦，即係最到最後，即係點樣玩，我覺得冇即係冇所謂啦。即係翻到嚟呢個工作嘅崗位咧，我都覺得有一定嘅。要求嘅係要係係啦，咁當然佢哋喺敏大人嘅調教之下啦，又 Nell 又好循循善友啦，又有多咗阿 Annie 呢個媽媽啦，即係個個都其實都係錫住佢哋咁多個，仲有彭晴啦、彭仔啦，即係我咁想佢同大家都有成日都傾偈啊咁樣，即係我抌心完之後咧，每次見到佢哋有進步咧，其實我都係開心嘅，即係每一次見到啊佢哋啲片好多人睇喎。或者突然間有好多人談論佢哋嘅嘢，或者甚至佢哋兩個女做制服誘惑嗰刻，我哋啲 Kitty 掟嘢啊， 啲回報原來係 制服誘惑， 制服誘惑我哋 啊， 真係好 嗰日我坐的士，的士哥哥都仲記得啊， 好重口味喎， 嗰個的士哥哥係阿伯嚟㗎， 點解係重口味咧？李亞玲，你點解你要覺得咁樣？是邊個重口味啊？其實 誘惑啊嘛，你話 咁佢誘惑㗎，好勁㗎。 要教到鹽花先誘惑到。 佢哋嗰陣時嗰個 hit 誘惑係 Kitty， 我係重口味。 唔係，你即係另眼相看嘅嗰幾次，令到咁當然 Nell Nell 啦，即係陪我哋一齊玩啊！呢啲係即係呢個係需要每個人都即係去投入先至會做到一個效果嘅。咁嗰陣我哋又即係啲 hit way 好勁啦，好多人就叫我哋 encore 啦，咁我就即係得個好氹佢哋開心嘅。咁所以。系啦，去到最尾我就系咪几时轮到我嘅歌啊？我想今晚一定要播到呢一只嘅，因为平时应该咧喺 電台嘅原則之下咧，我播出 你係邊只啊？ 就十， 我幫你講住先，你入去搞搞。 我肯定有卡文，我肯定卡文之前已經 真係 已經同我講咗兩次啦。 我一定有講，同埋都非呢一隻歌莫屬㗎啦，應該係。哇！又睇到啦，擺咁遠。 唔係，即係咧點都要講嘅，即係咧阿敏大人咪話咧，阿卡文咧就係嗰個觀音咧嗰個蓮花座幫我哋兜曬底啊咁樣嘅。我想講咧，即係我係試訓啊，即係其實咧真係嘅，無論咧係裏裏外外啦，無論係對外嘅事情啦，或者係即係譬如有陣時阿敏大人咧會有啲指點啊咁樣咧，卡文咧都會幫我哋咧即係聯絡好做好，有陣時有啲嘅溝通工作咧，佢都會幫我哋好順暢咁理順佢嘅，所以咧其實咧即係真係好多得阿卡文。 我甚至擁佢哋去電視部做嘢㗎，成日都即係你又攞啲嘢你用佢哋啦，用佢哋 send 嗰啲嘢出去，咁佢哋唔拍啊冇計啦，係咪先咁樣？係啦，我微博未得，唔緊要， 陣間 補翻俾我。 要鬧啊鬧埋佢啦，你今日最後一晚啊。 我佢哋一日喺度，一日喺度做，我一日都有機會鬧嘅。即係係我一日唔走嘅話，但係即係我都係嗰句啦，我係唔會改嘅。 但係我想話咧，制服誘惑嗰單嘢係咪你諗出嚟噶？ 又真係唔係我喎、啊，我冇咁樣嘅。 而家諗翻轉頭，點解你唔參與嘅一齊？ 係喎、啊， 我參與你哋仲使要咩？ 一齊玩咪開開心心。 可能你就可以打破呢個黃金剩女嘅咒語。 唔係，但係呢個又必須要講嘅，因為我哋知道我哋資源好緊住啦。嗰陣時都即係自己揞錢出嚟做咁滯噶嘛，係啦。咁所以費事慳翻啲，唔好租我份啊！啲衫就係、 是。係喺呢度聽一首李亞力介紹嘅歌，佢選擇嘅歌曲先啦。 李亞力 係啊， 唔係啊，卡 緊要啦。唔緊要啦，總會播翻嘅。 一陣間會有嘅，一陣間會有俾卡明嘅，係啊。 生活靜靜似是湖水，全為你泛起生氣。全为你泛起了涟漪，欢笑全为你起。生活淡淡似是流水，全因为你变出千般美，全因为你变出百样喜。留下欢欣的印记，寂寞亦似歌，那感觉像诗，甜蜜是眼中的痴痴，总也记起这一串日子，幻想不到的优美。 陈百强嘅歌曲，李亚力点解你拣呢首歌呢？ 唉，都尽在歌词中啦。我平淡嘅生活就系因为敏感事， 泛起咗你涟漪， 泛起咗一堆添啊！点知一个啊，哇！咁多年以嚟出出入入系咪？ 嗯， 咁即系好多涟漪出现啦，咁亦都令到我 涟漪会变漩涡。 哎呀，好彩冇事。 不过多谢李亚力，李亚力亦都带咗俾好多敏感时刻嘅听众涟漪。转个头翻嚟继续敏感时刻。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11:30，香港电台由郭舒扬报道新闻。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根据 Social Media 的评估，你是属于透过网上发布 cover 作品而被发掘的一位新人，名字叫 Paula 欧子林。填词人虽然和他素未谋面，但就根据 Social Media 上面的 Paula 而估计他的性格，再写成属于他的第一首个人作品。作曲编曲监制都是邝子乔，填词殷敏贤。就算错未会欠我，今日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的推介作品之一，欧子林怕什么。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大人 系， 我哋咧其实咧喺敏感时刻里面仲有两个嘅元老级嘅人马未讲嘢嘅，但系头先喺头嗰个半钟里面都不停都会听到我哋好多唔同嘅同事啦，我哋好多唔同嘅主持，我哋嘅 partner 咧，甚至乎老细都会讲到呢两个人嘅。咁而家呢个时间亦都俾呢两个人去开咪讲下嘢啦。思芬 ，Hello， 大家好，我系思芬。另外咧就有个元老级啲嘅。 真系惨啊！俾人喺度嗌元老， 你去咗， 我 好难得请到啊， 好难得请到林公子开咪噶， 冇咁讲， 我要爆样嘢俾大家听啊！ 做咩啊？ 其实咧，今日咧，即系之前我一早已经 mark 晒大家，叫大家今日翻嚟噶嘛，佢即刻就话 OK OK， 讲咗几次都 OK， 唔系噶，我推搪咗几次嘅，你可唔可以令到我 ？OK OK， 唔系，你要讲嘅，今日我哋兴讲话我。收咗线先， 哦、 停咗一阵， 我收咗线， 因为呢个态度嚟嘅。 谂一谂，跟住我打翻俾彭咏仪同佢讲，我都系要谂一谂先，不过要在线谂， 系啦。 咁跟住佢就话快啲啦。 虽然当年我做敏感时刻。打过嚟嘅时候咧，我系即刻喷反应嘅，系啦，不即系不过呢个往事， 系啦。咁跟住之后到今日嘅时候，佢突然间我未见过阿凌师兄啦，即系阿卢岭啦，佢系紧张。 你可唔可以提下我个真名啫？ 阿凌子维 ，OK， 多谢。 OK， 系凌子维，佢竟然紧张，佢 send message 俾我问我系咪真系要开麦啊？我一早约你嘅时候叫你开麦，如果唔系叫你翻嚟做乜啊？跟住之后佢就话吓、啊、我有紧张啊， 我脚板底流汗添。 哦，你唔好玩嘢啦，佢真紧张，我未见过佢话佢紧张。我想问下，点解你会觉得紧张咧？ 人多嘛，又咩咧？咁耐都冇喺呢度出现过，我惊呢个地方弹翻我出去嘛。 好快噶啦， 咁梗系紧张啦。 千祈唔好得罪女人， 系惊啊嘛。 唔系多谢佢哋翻嚟嘅，所以而家都要俾个机会佢哋平反。 系啊， 就你讲咗成晚坏话噶啦，讲佢哋。 系啊。 做乜嘢？做以前咁唔俾心机俾人讲坏话，即系 你噶啦， 阿思芬。 不过我嗰阵时吸收唔到你嗰阵时俾人闹嗰啲，我都系重蹈覆辙。阿杰同我唔同啦，一翻到嚟之后， 你冇俾人闹咩？ 乱反正嗰件事， 哦， 搞翻掂佢咁样，系啊。所以我觉得嘅，不过唔系，我想讲咧， 冇嘢。 你嗰阵时见到问答人咧，你有冇嗰个气，即系感受到问答人强劲嘅气场？ 有嗰、那个和蔼可亲嘅气场，简直系太强劲 啦！系啊，我都系 直情咧，摄石咁啊！你黐住佢咧，你唔想走啊！ 因为你会有好多嘢想同佢讲噶嘛。 系啊， 你咧就好似咧，陈年都冇扫过苦咁样，突然之间咧就掹住阿敏大，敏大 系啦。但系我就系点解俾人闹，因为我 feel 唔到佢其实有啲忙。嗰輪佢未必想聽噶嘛， 係啦， 咁咯。 敏大人，你有冇諗過有陣時真係唔想聽我啲垃圾嘅心事咧？ 你唔好 等陣先，你個逗號擺好啲，係唔想聽我哋垃圾的心事？垃圾的心事本身係一個框框住嘅， 或者係心事嗰啲垃圾係咪咧？ 係啦。 敏大人，你會唔會咧？ 都 OK 嘅。即呢个可以锻炼我自己嘅修为。 系咯，个人几好，佢就系咁啊。佢好忙，佢都好婉转咁同你讲啊。不如 你洗个面先， 唔系佢会俾个 point 你先噶，系啦，即系佢会俾个重点你先，解决咗呢件事，系啦，佢一定会点都会俾你先。 唔系因为我觉得其实点讲咁啊，譬如我啱做咗 Adele 啊，或者彭程啊咁样，即系佢我哋啲啊李亚力啊呢、這个、嗯、我哋个即系做人做到咁上下咧，都知道即系情绪点样影响一个决定啊嘛。咁而你哋啲后生仔系的确系要学习一个喺一个漫长嘅阶段咧，点样去揿低自己嘅情绪而做一个。比较相对正确嘅决定咯，咁你人生就系一连串嘅决定嚟咯，系咁呢个呢、這个咁啊，斯芬自己都有句名句嘅，当年吓先搞好心情，然后先搞好事情咁样，呢、這个都系佢嘅名句嚟嘅， 做唔做到？ 呢个一路学习，不断都系学习，实践紧，实践紧。喂，不过我想讲咧，问大人啊，有一样嘢咧，我应该冇。 你问你做咩唔答人？ 我答咗啦，已经 答咗啦咩？ 梗系啦，你怪笑。 我唔留心咯，我呢啲就系咁多年都改唔到。 冇认真做啊！ 哎呀，唔系站你我同问大人， 冇用心做。 唔系，我想讲问大人啊，即系咧，我自从咧即系跟咗你一段时间之后啊，原来都两年几嘅，跟住我发觉咧，我同我阿妈关系好咗。 点解啊？点解咧？点解咧？ 系啊。系啊，因为敏达人咧令到我知道点样， 俾你笑到咧， 点样同年纪大嘅人沟通系咪啊？ 系点样情绪嗰样嘢？ 敏达人想奋斗， 情绪努力啊！ 系阿姨，唔系 嗰个系我对住 处理更年期女人系咪啊？你意思系 我不想做嘢啊？ 唔系啊，系敏达人教识我咧，点样可以咧，即系明明咧听完一件事之后咧，好唔冷静啦，跟住点样可以冷静啲咧？咁样同阿妈讲嘢嘅，即系佢因为佢都系咁同我讲嘢嘅。即係有陣時佢會見到我好唔冷靜啊咁樣啦， 炒粉嗰陣啊， 係啦係啦係啦係啦，跟住佢會用好溫軟嘅聲線，好冷靜嘅態度安撫你，但係即係佢冇特別講啲咩安撫你，但係佢就會 OK step one step two step three 咁樣，咁然之後咧就成件事就好平順咁樣啦，所以我覺得呢個係學到嘢嘅，多謝文大人。 唔系啦，即系咁，佢都学紧冷静嘅。咁啊， 凌 子慧 咧，多谢你哋嗌我真名。 唔系，同埋咧，啲人成日叫佢凌子慧，应该凌子维啊嘛。咁多年， 唔紧要啦，一句啫，知道头两个字好好噶啦。不过就因为嗌唔啱第三个字，所以先咁啫嘛。你哋明噶？去到十月、十一月有啲嘢要讲，唔讲定讲完，讲完唔讲之间嗰啲咧。 不如讲翻你同敏大啲嘢先啦。 敏大人嘅嘢其实我就学唔到嘅，我学到嘅就唔会搞到今日咁啦，系咪先？即系我学到一成都好啊。咁啦，唔系敏大人有好多好多优，佢系一个如果你问佢，佢好乐意教嘅。但系你唔问佢咧，其实喺侧边睇，静静地睇都会有好多嘢观察到嘅一个好好嘅同事啦。即系我唔想用前辈，虽然佢系，但系 我哋系用妈妈嚟形容噶。 系系，但系系咯，即系一齐工作嘅时候有好多得着嘅，可以。静静地喺侧边留意嘅时候。 咁问大人，即系对于两个仔啦，系啦，其实都有好多优点噶嘛。你觉得佢哋两个最大嘅优点系咩咧？ 嗱，你又逼人 啱喎，你咁样踢法咧， 你唔啱啊！ 唔系，咁冇理由叫敏达讲我同 Kitty 啲优点啊？你明唔明啊？ 我佢哋嘅优点咧，同时都系佢哋嘅缺点咯，即系真系好似一面银嘅两面啊！即系凌子慧咧，其实佢个人好充满感情嘅。咁呢样我觉得而家有啲后，即系我有时见到有啲后生仔，可能即系我成日讲人咧，好似啲红酒咁嘅，即系一代一代嘅，即系视乎你当年一九八几年嘅土壤啊，同埋雨水够唔够啦。你可能嗰年即系雨水太多，你就冇咁 sweet 啊咁样。咁其实年青人都系咁样嘅。咁但我就即系开始感觉到啊，唔知系咪啲功课咧逼得啲年青人比较呆呆滞滞啲。咁但系凌子慧仲系 keep 到好有感情。咁但你一定要善用你嘅感情咯，即系有时即系如果人俾七情六欲啊嗰啲系喜怒哀乐牵住走咧，就会做错一啲决定咯。咁但系你亦都系创作，亦都系需要呢一份感情，所以你要更加去培养你一个理性，去钳制住你嘅感情。 知道， 如果你有齐两面，即系好多人以为你创作人咧系净系感性噶嘛，但系其实咧，如果你净系得感性，可能你就会写咗啲好 mess 嘅嘢啊，咁可能只系一个发出一个发泄一个 post 啊，咁样。但如果你有埋一个感性，你去 organize 你嘅情感咧，你 就掂啦咁樣咯。咁、嗯、即係而私分咧，佢個好處就係佢好 calm 嘅嚇，佢、嗯真係幾佛系嘅。咁、嗯、呢、這個會令到佢點講咧？即係同佢一齊，你會好即冇乜噪音啦嚇，好、啊、舒服啦嚇。咁、啊、但係亦都。是有機會阻礙咗佢走出咗嗰個舒服嘅地帶咯，嚇、啊、呢、這個咁但係你可能可以考慮一下做一啲令人舒服嘅工作， 例如幫人按摩啊，係啊， 針灸 啊，氹人瞓覺啊，而家好興噶嘛，而家有啲， 係 喎，係啊，日本嗰邊有人興噶嘛， 或者俾人擁抱啊嗰啲咧，而家咩職業都可能發生噶啦，真係估佢， 你哋有冇 估佢唔到 失眠嘅煩惱啊？ 系啦，佢呢把声喺隔篱讲嘢真系一流。 仲有佢呢一把声，亦都系即系同我一齐走过咗呢一个即系口述影像啦，就系、是、呢、這个为视障人士去写一啲点讲导赏佢哋睇电影啦。 彭程都有做呢、這 个，系啊，彭程都有做呢个啦、啊啊。我哋都已经其实香港人唔系好香港唔系好多人做呢啲嘅，就我哋啲啱啱已经有三个人做。 同埋呢个难噶，听闻系咪噶？ 呢个我就写剧本。嗰度真係講得好難，因為即係做一個都要成100个钟头。但係如果覺得視障人士可以享受到電影嘅樂趣咧，咁真係好願意做嘅。咁但係我覺得如果即係我係做個 script 本身啦，劇本本身啦，但係我覺得如果係做個口述影像員咧，阿彭程同埋阿思芬係更加適合，因為佢哋把聲係好有親和力噶。 嗯。 系啊，咁样咁同埋阿子慧就佢系第一代啦，咁啊亦都睇住佢 坏啦， 睇佢越大啫。冇、啊、咁你，但系我又觉得咁样嘅人不风流枉少年嘅你， 哇真系好风流噶。 唔係嘅，風流嘅咧，風流儒雅，即係呢、這個即係古代嘅睇法係唔同嘅。 唔係下流， 唔係下流， 係啊，係 啊， 係 啊， 係九流啫。 係啊，咁唔係咁，你都要即係點講啊？即 係 我覺得 佢戴住口罩個樣都幾倜傥啊。 係倜傥啊，係啊，倜傥啊。但係即係呢個唔 係 我 husband 都咁講噶嘛？佢話後即係後生嗰陣，即係你都要即係。照玩过咧，你老来先识得定噶。咁我真系希望等到你定嗰日啊！ 佢、嗯啊、定噶啦，系咪啊？而家比之前 定定定定定定， 系啊，同埋系咪？唔系最近又揾咗份安定嘅工啊，咁样 所以就定咯。 唔系我高斗啲，我俾工揾嘅今次系。 系俾工揾啊！ 系啊系啊， 咁咪、 啊、 好咯。 咪得佢 OK 嘅，你感動咗佢77次，佢而家定噶啦。 系可以繼續 sell 啦，我唔做。 系到阿奶媽，奶媽你又點睇兩個仔咧？ 哇！激死我啦，直頭。 但你明明頭先講三個激死你喎，咁即係另外嗰兩個就係 佢自己咯， 我啦， 唔係啊，佢自己 咯，係啊，唔係真係有人係我自己攞嚟激自己噶嘛？敏達成日都話我自己攞嚟衰噶啦，係啊，做咩照佢哋唔係我生嘅，其實關我咩事啫？但系就抌心啊嘛，因为咁好条件嘅，系咪？咁做咩要咁啫？咁咁系可以更加好嘅， 批判大 会，唔系每个人都可以更加好嘅。咁样，不过我就即系嗰啲妈妈角色交俾 Annie 同埋敏大人做啦。咁我梗系要做翻女王的教室噶嘛，即系最终都系要翻嚟佢 go back 我哋嘅工作岗位噶嘛，系咪先？ 但其实经过岁月，佢两个已经成长咗。 系啊，咪台长喺出边听住，我更加要讲呢啲啦，系咪先？系啦，嗱竖起手指公，所以。冇嘅，都係一個過程啦。大家都學 Annie 話齋，我哋都一齊成長，一齊學習啦。雖然好老套啊，但係其實過去咁多年都係的確係嘅，係啦。我哋基本日日喺 office 對住嘅時間，仲可能多屋企人添，分分鐘係係咯。咁所以雖然有一個就。而家就喺出面玩啦，即系一个继续都喺 office。 好认真噶，我喺出边。 系，啱啱我想讲就系呢三个而家喺我呢边直播室嘅咧，其实都系我入嚟嘅时候睇《寻常事》认真做嗰一代嗰三个主持人。虽然阿莫咧而家就系即系呢一任噶啦，系现役系啦，原来有三个咧。在我呢边嘅，系咁我所以我都有啲礼物要派翻俾佢。其实个个都有嘅， 自己攞啦，崔杰同。 但我想喺呢个位度 check 啊！ 嗱，红色嗰三个咧系俾佢哋嘅，因为 缩骨遮咁嗰个。 唔系，点解我定定用红色？因为你三个过气嘅咧，问咁样。系啦，即系红色就得。嗱，入个牌度有写你哋个名嘅。 我哋呢啲系咪渣啲啊？ 唔係，喂，我點會咁對你哋啊？ 係咪精神差 啦？精神差啊！精神差，唔 係 精 神差，人情嘅時間又嚟啦！咁都係 好高興啊！ 我真金不怕洪流人，某個汽水廠咧，睇在大家份上咧就 有名㗎。喂，上面寫住 Sorry for you。喂，我呢個係 你哋專業主持人嚟啊！你哋三個啊， 沒比較，沒傷害喎。 冇嘢比 較拆先，你自己 講到好似你 係 唔驚 你口拆 啊？一齊拆啦！尋常試認真做2.0啊！而家 最好笑嗰樣嘢係點咧？喺直播室入面所系啦，直播室入面咧，即系佢哋拆紧啦。我哋形容一下侧边嘅气氛先啦。 系形容好缩晒咧，其实旁边而家系。 系啦，我哋全部人咧都好期待，定喺望住到底系啲乜嘢嚟嘅。 朱宇同你识唔识拆礼物？ 同埋冇理由系过气嗰三个走去拆先，其实都唔知点解啊，会系。 哇！你买鸳鸯汽水 咁长嘅？ 哇！好大支喎， 好大支噶。 嗰啲系嗰个系罐啊，唔系支啊。 我哋形容下俾大家知先。 好啱，嗰个系罐，我哋更正翻先。收音机， 你哋形容下你收音机旁边嘅听众。 我而家幫 你 拆 緊。你唔好嘈啊！你拆啦，佢哋形容下先。 好靚啊！佢係一個紅色罐嘅汽水，仲要好長嘅個罐。 因為係日本版嘅， 叫做好高啊！ 字刻同埋 有我哋個名㗎。好靚啊！個敏感時刻， 你係刻意再訂寫名嘅。 唔係，咁總之係汽水廠睇中你哋紅，所以就贊助你。 嗰三個仲要過氣㗎嘛？你冇聽到嘉文講？ 所以係汽水。 唔係，因為又咁嘅，我知道今晚咧，即係如果論啲禮物嘅價值咧， 知唔知啊？ 有錢㗎嘛，彭爺喺度啊嘛，我就冇可能同佢鬥有錢啦。 咦？係喎，彭爺咪派錢咧？如果係 陣間即係最尾壓軸，一定咧，即係冇理由唔派啊！ 彭爺唔係財神爺啊，冇。 唔係，陣間我哋喺門口收錢 啊！咁啊，預備嘢食喎，一定。唔夠阿摩莉買甜品叻啦，又唔夠阿 Andy 啦，佢呢啲 整甜品 甜品界 KOL 嚟噶嘛，咁所以我就唯有係咩咧嗱，我就覺得大家缺乏啲嘢飲，咁所以咧就即係留一個有紀念價值嘅罐啦嚇，刻咗集所有敏感時刻做過敏感時刻嘅朋友，一人有一個啊，一出嚟嚇喺門口 認領， 問啲伴郎伴娘攞嚇，一陣間 係 多謝 嘉文 ，thank you，thank you， 係掌聲掌聲嚇，掌聲係。係啦，少少意思啊，呢、這個因為即係我覺得專屬一啲，希望每一個有個紀念嚇、啊、身份象徵。做八年來走過呢條路係唔容易嘅， 係 係咁啊，可唔可以俾我做呢個 round up 咧？ 可以啊。 咁啊其實程振鵬咧都係支持咗我哋嘅節目好耐嘅。咁啊點解我會翻嚟電台做咧？就係、是、因為有一次真係咁巧啲緣分啦，就喺機場嗰度我去旅行。 阿鵬過嚟呢度講嘢啊！ 咁啊。咁啊撞到程振鵬，咁我就話啲女即係臭女好悶，想翻嚟即係有嘢可以揾我玩下，咁跟住佢就咁隔咗一段時間咧，佢就竟然會約我嚟即係傾呢個節目啦咁樣，咁其實真係冇程振鵬就冇呢個節目嘅。 成日講呢一啲，記唔記得嗰年係邊一年啊？ 八年前， 2008年啊，2008年啊，系奥运啊，伦敦奥运啊， 系， 我系喺机场撞到你啊嘛，因为我要出 trip 咧，就代表港台就叫我去伦敦做奥运啊嘛，咁我就遇上你。哇！原來2008年啦， 即係所以其實我覺得人生入面真係好多伏線嘅。即係如果嗰日佢唔係遇到我，又冇講嗰句説話，咁可能佢即係如果電台有一個 opening 嘅時候，佢又未必會諗到我咯。咁所以其實有時有啲嘢咧，即係我哋要放長雙眼睇啦。係即係我哋呢八年嚟，即係作為同事，梗係會有開心嘅時候啦，亦都有啲激心嘅時候啦。但我可以同你哋 guarantee 嘅，即係。八年後，當我哋再喺埋一齊，中間可以再出嚟啊！嚇、啊，即係我哋喺限聚令容許之後，可以再希望完啦，到時疫症。但即係你去到最尾，你睇翻都只係得開心嘢嘅啫。喺我哋敏感時刻，因為咧，即係我敏大人咧就有一個理念嘅，我就希望喺我嘅工作環境入邊咧係盡量充滿愛嘅。 做到啦！ 我諗住叫你踢，我 feel 唔到嘅，係咪要咩啊？咁我哋係咪一齊要同呢個聽眾講聲再見咁咧？ 嚇、啊！你夠時間去到尾嘛？ 係啊，所以我哋繼續講嘢先， 繼續講嘢啊！係啊，咁啊，即係多謝每位節目主持人啦。即係其實我都冇諗過，好似 Carmen 话真我都冇諗过呢、這个节目係可以有八年咁耐嘅。你知好多人结婚八年离一份㗎。八年㗎。係。咁 点呀臨别赠言。 你会唔会喊㗎问大人。 你哋唔使旨意激到我， 但我哋想 喎、啊。你唔使旨意激。我今日同阿 Andy 讲话，我呢个年纪咧已经系唔想有咁多 drama 噶啦，因为咧我哋受唔起，即系好似阿 Andy 又话，哎呀，我知道呢套戏咧会喊嘅，但我一定要揾个 right timing、 啊。 但其实我个心入边梗系喊，因为我知道你哋每一个都好锡我，吓、嗯、好锡我。咁但我又覺得我值得擁有，因為我都錫你哋。咁同埋我希望你哋啲後生仔，即係啊，仲有一樣嘢想講嘅就係我覺得呢個亦都係好多社會嘅一個問題嘅，就係個即係嗰啲比較年長嗰啲咧，點樣去接即係交棒俾啲後生仔？但係喺呢，我會覺得敏感時刻，我已經盡量將啲棒交了幾年敏啊、嗯！希望你哋都好棒啊！希望你哋都即係盡量。珍惜你哋跟住嘅時間咯，即係將來你哋可以有你哋嘅夢想成真嘅時候咧，就係送俾我最好嘅禮物啊！ 多謝曬所有嘅敏感時刻嘅聽眾啦，亦都多謝曬所有嘅主持 Paula。 愛看海邊那真滋味，獨在思想當天一起，可惜我從不會令你。将我忘记，从来没记起。爱看星空那闪烁美，独在空间在运转里，那感觉渐冰冷。没你共我一起，一切变不过。 就是卡文剛才一直都說要一定點到我要給敏大人聽的歌曲，也是敏大人自己的作品。 我現在臨別贈言，希望大家繼續送禮物送 macaron 給我吃要夾一夾時間，不要一次過送幾打給我。 天生一對啊，夢奇緣 下位啊， 剩翻最后一分钟嘅敏感时刻， 多谢各位啦，我哋嘅听众啦，曾经上过嚟嘅嘉宾啦，我哋咁多位嘅主持啦，仲有希望大家都身体健康，继续支持二台嘅，多谢。 我都要多谢咧，其实上过嚟喵喵友情牌嘅所有嘉宾朋友，我即系做呢个直播咧，点解无啦啦又叫我开多个喵喵友情牌，又呃我做多样嘢啊？ 其实有用噶，俾你了解你啲朋友嘛。Annie 啊！系啊， 我咧真系好多谢咧，唔记得咗多谢敏大人啦。其实系咧，敏大人咧就咧拉我入嚟咧，完成我一个咧至少想学下咧做 DJ 嘅呢个梦想。虽然咧我嚟咗之后咧，我发觉我都唔系几啱做 DJ， 但系我咧我觉得咧认识自己又多咗，但系一个好开心嘅大家庭咯。多谢大家。 哎呀，希望各位观众啊，继续支持我睇鬼片，同埋你哋都要睇鬼片啦、 啊。系私分咧喺呢度郑重多谢敏大人，多谢多谢。 我是 Kitty 啊，我要多谢敏大人同埋所有一起合作过嘅朋友啦， 仲有我哋嘅系咪赖妈成日都话子慧， 多谢啦！我第一次走喺度喊之后都冇喊过啦，喺呢一栋楼，我今日都唔会喊嘅，不过 得走啦，拜拜。 系啦，咁我拣呢一个啦，天生一对啦，咁最终啊，你我仿似一套戏啊，尽力演出花点心机，无论去到边度，大家都继续俾心机啦。